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雲家酋長球場是他的玩具，韋拉走了沒人記得了，沒人記得呢，他就開始他的魔念就出來了。加里利維爾明確地指出阿仙奴當日三條戰線前中後怎樣如何避，我是說你的球員切斷，即是他就告訴你，喂，我三十萬望周身，現在喂我應該要做多些，你給我做吧。如果我要數一個球員去代表英超，我一定選傑斯。 我華頓和利物浦都是這麼多年來的牌啊，即是打比並零白藍，其實我覺得這一兩年的牌是都黃牌紅牌 散化了，發明來雙國飛鏟拿紅牌，反而你們會為他辯護說不應該拿紅牌，即是什么心态，委书说做什么事都是错的， 真是华鬼泛民，你得抄我头，搞到又要我剪头发，多鬼气啊！ 剪咩？剃光喎你！ 之前啊嘛，跟住条契弟抄我去剪 大炒万两， 要饮水思源，要多谢 My Radio。 热血大球场，星期一四晚11:30，星期五晚11:00，加长版，密切留意。 即係無線嗰個三位台開咗個即係記者會，咁啊記者會完咗之後咧，就有48個即係靚女俾你啲主持啊評判，真係揀個揭秘嚟嘅啫，大佬。 有啲哎呀，許旭敏，我同你好熟咧，咁幫我滴汗。 誒，嗰啲片段放出嚟好笑。 主要就睇波講波啊嘛，開心嘅啫，咁樣。 睇咩波先？睇嗰啲 世界盃啊！睇咩波？哇！你真係啊，模樣大，我警告你。 唔想揾你下次一集啫，你而家唔好啦，俾受惠坑我個頭。 咁既然有黃毓民先生喺度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咧呢個 My Radio 呢個廣播呢個品牌咧，就應該冇衰嘅。 你叫呢個多啲開聲咁就 OK 啦，就冇衰啦。人腳我哋就有喺度噶啦。 哇！點止人腳咁簡單啊？就成天王巨星啦，真係 人腳有曬度啦。咁唔係我人，我人嚟做，我冇乜可能去瞓覺嘅大佬。 我以為你做埋添， 真係你啊，台長你真係好大熱啊！梗係我做下嘉賓嘅啫，間唔中。 香港第十科天涯若比鄰之澳洲版，第一次梁錦祥就親身嚟到雪梨跟大家一起做呢個節目。有幾位朋友都是澳洲的，咁麻煩你介紹一下自己先。 好，我叫包石，我簡諾夫， 小飛俠 Wilson，基本上大部分都用藝名嘅。首先我哋好多謝咁多位澳洲的朋友啊。咁今次我嚟到咧澳洲係得到一個好熱誠、好即係親切的招待。咁咧就食咗幾餐飯，咁而家聽我肚腩都大曬。咁嗱，今次嚟到澳洲咧，事實上咧，其實我係有一個目標嘅，就想聯絡一下呢度澳洲嘅朋友，特別係即係喺香港嚟咗咁多年嘅朋友啦，就睇睇佢哋呢度嘅生活係點樣。咁啊 ，Kenneth 咧就由頭到尾都好照顧我嘅。 冇咁講，冇咁講，即係我哋應該有朋自遠方來啊嘛。 係，咁第一樣嘢咧，我同即係喺香港嘅朋友或者睇呢個節目嘅朋友咧，可以即係承諾一樣嘢，就係我今次嚟澳洲咧，其實走訪咗即係不同嘅嚟自香港嘅移民啦，同埋喺度嘅朋友咧，都希望咧將來佢哋能夠做到一個長住澳洲嘅節目，話到俾香港或者喺世界各地嘅地方嘅朋友聽，究竟喺澳洲生活嘅香港人，佢哋而家嗰個經驗係點樣，嗰個遇到嘅問題點樣，有啲咩開心，有啲咩唔開心嘅地方，咁希望咧即係到期時幾位朋友咧都幫下手啊！ 一定 係啦，OK。嗱，咁今日我第一有一個問題想問你哋咧，就係咧，其實你哋多唔多翻香港嘅？ 你講先啦。我多嘅，我起碼都有兩至三次一年。 機票平啊？ 因為我本身係航空公司職員啊。 OK， 因為咧，我嚟到搭飛機嘅時候咧，我覺得即係嗰個路程都係短嘅。 咁機票貴唔貴咧？又視乎你喺邊一個即係時間買啦。咁如果你話平嘅話，我起碼一年我都即係嚟幾次㗎啦嚇，飛黃啊！咁另外 Kingsley 咧， 我自己就我諗兩三年翻一次到啦，因為都有屋企人喺香港。 嗯，就比較疏啲， 疏啲，疏啲。 咁啊，如果個程度唔同咧，那個時間唔同咧，其實睇嘅嘢都相對唔同嘅。咁就阿小飛入嚟咧， 我就平均一至兩年翻香港一次嘅。 嗯。Wilson 咧翻唔翻？ 呢十年我每年都翻一次 嘅。哇！十年翻一次啊？ 唔係，每一年都 翻一次係嘛？哇！咁啊嗱，最密嗰個翻去即係講先啦 ，Kenny。 嗯。 嗱，你而家你翻香港，你個感覺係點樣？ 即係其實我比較翻得密嘅，但係咧我個密裏面我感覺到每一次翻去都有啲變化唔同嘅嚇。即係最明顯我諗香港人感受到就係話即係我哋以前係。食喺見到即係嗰啲食肆有啲嘢咧，翻去又有啲人冇咗噶啦，即係呢個就我諗好多人都會知道，特別係藥房啊、金鋪啊啲咁嘅嘢嚇，咁就同埋翻去人逼啊，好搭車咩時間、繁忙時間、非繁忙時間都好逼嘅，咁即係對我嚟講，我以前翻去香港係有啲回憶喺度嘅，但係而家翻去就完全好似越嚟越陌生咁樣咯。 咁啊唔使咁講，即係唔單止係你講陌生啦。我哋香港人自己都覺得香港好似陌生啊，即係個城市好似變咗，越來越唔似自己居住緊嘅城市，以前居住緊嘅城市。咁啊，八石你咧？ 我自己就其實對上一次咧，就係帶埋個女咁啊，翻去俾啲屋企人睇下咁樣。咁啊，再加上翻香港買啲即係 B B 嘢啊咁樣，又探下人咁樣啦。即係住就我住上水嘅。即係我住喺我親戚屋企，咁我見到嗰陣時仲係好多水貨客喺度上上落啲貨咁樣，咁去到沙田啊買 B B 嘢咧，就即係完全係入唔到 lift 嘅，即係係逼到爆咁樣咯。 有冇人當真係水貨客？ 冇。但我記得我太太嗰次咧，即係入我係佢拎住 B B 車喺個 lift 前邊，佢入十分鐘入唔到個 lift 嘅。每一次開門都係成炸遊客咁樣就衝入咗去。 唔係咁都算好，即係起碼你買仲買到 B B 嘢， 你 嗱，即係你上都買唔通咁，即係另外一回事啦。咁就阿小飛入嚟咧， 我就對上一次翻香港咧就係年頭， 嗯， 我翻香港係今年年頭，咁我通常翻香港都係三個目的嘅啫，探親、買嘢同埋食嘢。 嗯， 咁今次翻香港咧就比起我兩年前翻香港咧，我覺得係個分別係大好多嘅。 嗯， 個分別大到就係嗱，我係雖然只住喺澳洲，但係我係聽好多香港嘅。網台節目睇好多香港嘅報紙，理論上咧，我係所有發生嘅事我都有心理準備嘅，係咪？但係今次翻到去咧，我係覺得完全俾我即係親身經驗到啦，完全俾我覺得原來我一路喺網上睇到嘅發生嘅嘢咧，終於親身經歷到。其中最大嘅感受咧，就係嗰、那個嗰啲商店嘅單一化，係太過分，因為好多我平時去開嘅一啲鋪頭仔啊。食嘢啊，買嘢嘅地方咧，都好多執曬。咁你睇報紙就成日都話，而家變曬金行、藥房、呢啲嘅鋪頭。我咁我有一次經驗咧，就係我有一次就去旺角，就喺彌敦道，我企喺彌敦道，咁啊好多人啦，當然。你只要環門360度，擰一擰個頭，你係可以見到超過十間金鋪，企喺一個點啫。咁後來我就翻到嚟之後咧，咁我就上網睇下啦，究竟旺角有幾多金鋪？咁我睇就，我首先咧就 search 周大福，淨係周大福，淨係旺角呢一個區，佢有十幾間分店。咁你諗下，周大福永遠梗係有周生生噶嘛？咁即係話周大福同周生生已經有超過20間啦，淨係一個區。再計埋其他啲鋪頭咧，即係細嗰啲牌子嘅金行咧，就即係話一個區已經俾金行佔據咗可能係20-30間分店。咁我仍然覺得係，即係我有個感覺係好似好唔甘心咁啊！我點解個香港會咁嘅咧？即係我兩年前都唔係咁嘅， 呢兩年 係變得太犀利咯，我覺得。 我自己咁樣嚟到咧，我就唔見金行嘅，我有少少唔習慣啊！我Vision啊， 我每年都有翻啦，真係變化得緊要啊！呢幾年，同埋我2000年開始係每年翻咧，嗰陣時我已經感覺香港個道路建設咧已經係好似做得很好，建起到好似個蜘蛛網咁嘅。但係而家竟然可以話沙中線、西九個大窿啊，或者其他個配套都仲未夠，佢只不過係揾啲基建工程嚟到養住一班 工人 啊，工人嘅啫嘛。佢香港個地方細，再起都係向。不是向天空就向下掘的了，唯有是这样。 不過我自己咁講啦，即係如果逢親我去外地咧，其實感覺到咧就係嗰個密度嘅分別啊。 嗯， 你話我哋一出世嘅時候，或者我哋經歷過嗰個年代咧，都已經係好密度，即係好相當之高。但係而家個密度係，即係我諗係不尋常地高嘅。你去到一出到其他地方，你哋都譬如雪梨咁樣。哇！真係個人好似好 冇人， 冇人啊嘛！你 其實好多人嘅啦，但係一相比之下， 好似多人 嘅 其實 係啦， 冇人。好自覺，譬如你排提款機嗰陣時，佢會留翻五六個人嘅位俾你，除咗嗰個 privacy 之外咧，你真係覺得有啲空間喺度咯。 冇噶啦！而家你去好多地方，你尤其是譬如你。我想你哋都經歷過搭地鐵啦，啊，翻嚟搭地鐵，你嗰種感受，你真係好唔同以前 啦。係啊，啲人話而家係由朝到晚都係繁忙時間啊嘛。 繁忙只係你嗰種感覺係你直情好似變咗沙甸魚啊自己。 嗯，亦都 係變咗自己變咗一個沙甸魚嚇。咁你慢慢你會覺得就係、是，咦？咁你如果又係一翻工又係放工，其實即係嗰個係一個乜嘢嘅生活咧？你開始即係問呢個問題。 即係我覺得個空間去即係佢會係咪個空間冇咗？即係生活個空間上 邊。呢、這個空間當然咧，即係你可以好多角度睇啦。你可以話係一個真正嘅空間，你講一個比喻。 嗯嗯。 譬如生活壓力，係嘛？住屋、教育、交通啊，甚至衞生咁啊，你慢慢你會感受到，即係呢、這個已經係咪到咗我哋即係能夠忍受嗰、那個那個界線啊嘛？ 但係好有問題嘅，香港人我覺得我喺澳洲睇，覺得佢哋同啲細佬妹傾偈，佢哋感覺唔到呢樣嘢，嗰度係問題 嘅。因為譬如你入咗一笪地方咧，嗰、那個地方好臭嘅，你慢慢就係初初去你，好臭好臭，但慢慢你習慣咗你就。即係嗰個忍耐力就會變咗好強咯。咁但係其實呢個唔係太好嘅事嚟嘅，即係話會唔會去到某一個即係地方或者某一條線，你覺得喂我真係忍受唔到， 你臭到開始病啊嘛！ 嗰陣先至出，係 啦， 先至咩咧？咁但係嗰啲問題，我諗喺香港我哋自己都慢慢可以即係討論下啦。咁但係我嚟到呢度咧，其實我就想問你好幾個問題。其實你哋嚟咗澳洲之後咧，你哋會覺得呢個選擇咧係正確啊，定係還是咦？而家都即係可能望一轉頭都要諗諗啦嚇。 我想嚟咗幾年咧，其實我好即係我打算翻即係會係翻翻香港嘅。 即係嚟咗先，攞到一個水泡啦，一個水泡啦。 都唔係水泡，因為其實我移民唔係因為係其他問題，只不過係我公司派我嚟做嘢。即係我本身唔係我揀過移民，但係我初初住落嚟嗰陣時候咧，就即係成家過咗嚟移民嘅時候，初初都係仍然係。用香港嗰種生活方式啊，用即係覺得香港點都係全世界，香港係最方便，好多嘢你可以，即係你個生活習慣上係香港人咁。咁頭幾年係唔係好慣，咁但係慢慢住落咗咧，即係適應咗呢個生活之後咧，咁就又覺得冇乜嘢。咁到最近呢幾年咧。我係完全取消咗，我會翻香港的。 因為習慣呢度就唔習慣香港。 因為即係如果你香港，即係喺我移民之前嘅印象中嘅香港咧，我冇問題嘅，我翻翻嚟都冇問題。但係我睇住一路，我每次翻去都幾個，即係一年翻幾次。我發覺每次一變到我而家我今即係我自己係我知道我適應唔翻香港嗰種生活嗰種壓迫嗰種節奏，我係唔可以。 因為你而家翻香港係。你只不過係翻香港呢一個 physical 嘅地方，而唔係翻緊我心目中嗰個。 係啦，冇錯啦。或者我翻香港，我都係主要都係探親啦，同我朋友見面。 其實為生活咯， 已經即係我個目的都係咁嘅。即係我即係如果留喺香港嘅生活咧，我覺得即係我唔係一個我想嘅生活。 係啊，呢個唔係呢個大家好坦白咁講嘅，係咪？即係有多話，就算佢哋唔想。但冇地方俾你揀，走唔到，係嘛？要好多好多啲。但係咧，即係點解我問你呢個問題咧？問你呢個問題，個原因就好簡單，就係喺香港咧，好多我哋以前嘅記憶咧，大家唔重視啊。慢慢會即係覺得啊，就算冇咗呢啲，但係如果你譬如話你哋離開過翻去，其實你又對照到嘛。你響咗嘅時候係點樣？你而家唔喺度嘅時候，又變咗另外啲咩嘢咧？大家就會揾到呢個 以前的記憶喺度、咁啊，阿Sir，你即係嚟咗都成好好多年嘅啦。 我中四過嚟咯。 啊， 中四。 咁嗰、那個適應嘅過程會唔會緩慢？ 我自己係即係我父母啦，就即係移民過嚟，咁我就一齊咁樣嗰陣時都係同我講，即係兩個禮拜之前同我講，喂，走啦，我哋去澳洲。 兩個禮拜講啦，跟住走啦。 跟住我話唔係話，咁跟住就即係其實嗰陣時。即係最唔捨得都係啲朋友啊，剩嘅啫。咁但係嚟到依度，我諗又重新適應一個新嘅群體啦。咁、到但係即係嚟咗幾年之後，就發覺真係喺度讀書舒服好多，喺度讀書冇咁大壓力，即係又唔需要太即係咁多 考咁多試， 係啦，係啦，又唔需要即係前途係容易啲嘅，即係亦都個圈子都唔同咗咁樣，咁所以係。即係而家諗翻起咁，即係有時得閒我都同阿爸媽講啊，真係 thank you。 係，好彩好彩做咗呢個選擇。咁啊小飛入嚟咧，譬如話個 adjustment 個適應係邊一度邊一方面係最長需要嘅時間？ 需要嘅時間，我嚟咗26年，亦都係跟屋企人嚟嘅。咁、我嚟到咧就讀書，我覺得係最難適應，當然係頭幾年，因為你首先你要。翻學你要講英文啦，咁、你雖然知喺香港你係讀英文學校，咁但係讀嘅啫嘛，你冇機會講嘅。 呢度英文有少少唔同嘅，我扮我試一扮下 ，How you to die？ What start to die？Good 唔係嗰個口音方面咧，但係個問題就係我本身唔係一個好叻其他口音嘅講英文嘅人啊嘛，即係對於我嚟講咧。不是那個口音的適應，而是由廣東話到英文的適應咯。咁變咗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變咗，譬如話你認識朋友咧，亦都係啦。即係你開頭我會好怕醜嘅，即係見到啲鬼仔咁先算啦。你即係唔知點樣 approach 佢嘅，大家玩嘅嘢、傾嘅嘢都唔同咯。咁但係即係當你一融入咗之後咧，其實我覺得就反而你話好多人唔中意呢度，就覺得呢度悶咧。但我又冇呢個問題嘅喎，從來都即係我覺得你好快會適應到噶啦，即係。以前你喺香港，你可以啲人話，一落到去就可以買嘢。呢度係唔可以落到街買嘢，咁但係可能呢度你揸15分鐘都買到嘢噶嘛。咁你好容易你調節咗噶啦。咁你咪知道，哦，揸15分鐘就買到嘢噶啦，有咩問題啫？好近啫。 我諗呢個都係一個本土問題，即係話你我哋過嚟之後咧，就應該用翻一個心態咧，就係本土，即係所謂本土就係揸本土啦。咁你就唔會有咁多失望失落，即係你即係我哋個身份要諗一諗。 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你住喺邊個地方咧。其實我覺得要感恩，因為無論適應唔適應都好咧，那個地方係俾咗一個你安身立命嘅一個空間嚟到。但係咧，我嚟到呢度咧，我發覺一樣嘢就係咧，喺雪梨咧，你唔揸車係基本上係 低 咗， 全世界 度，我都係 呢個鐘數係半個鐘頭一班車或者一個鐘頭一班車， 咁但係。即係去少啲夜街啦，我諗就 一定係 咁 Wilson， 你嚟到，我諗你適應個時間都唔會太長係咪？ 適應係好快，好快， 好快。 因為我同阿包石、阿 Kenneth 同埋阿小朋友係唔同咧，係我自己同老婆講，見到六四之後89年，我哋要移民走啦。美國都去劏雞都去，咁啊，終於經過移民公司嚟咗澳洲，嚟咗澳洲。 嗰陣時其實都係另外一個移民潮啦，嚇。係 當時係。 咁但係我自己記憶所及咧，其實即係對嚟澳洲嗰個移民潮個黃金時間應該70年代同80年代初期，嚇。因為我自己識好多朋友都係 嗰陣時都係 啊， 好似相對嗰陣時係易啲嚇。 係啊， 係。但係我即係嚟咗咧，其實我雖然冇行好地方啦，但係咧我都即係提醒下大家啦，即係你未嚟過話咧，其實澳洲係好多不同嘅風景區。不同的一啲地點咧，大家可以走去遊歷一下嘅。咁啊，阿 Kenny 都應承咗我啦，即係當我啲公事辦完之後咧，我哋走去即係海灘游下水咁樣嚇。咁既然咧，即係呢個題目咧，即係同政治冇關咧，其實大家我覺得咧，即係都不妨要留意一下，就係澳洲有咩地方好玩先。Kenny 嗱，你提好多啊，咪一節頭咁啊，有幾個地方你即係。要講俾大家聽， 我嗰啲好冷門啊， 唔係越冷門就得講啊。 即係其實講真，如果喺雪梨大城市咧，都係不外乎嗰幾，不過雪梨一個比較好多元同埋好國際化嘅城市咧，即係佢好多 culture， 所謂文化呢度係包容到嘅。咁或者除咗啱啱到半尾去啦，咁如果我聽日或者稍後時間咧，帶你去呢個市區入邊咧，你可以見到好多唔同。 嘅文化，唔同嘅人，即喺呢度嚇。咁比較雪梨係比較開放嘅城市嚟嘅，即係佢本身係同性戀啊嗰啲問題都好開放嚇嚇。咁嗰晚你喺度嘅時候，個 Weaver City 嗰個節啦嚇，我哋一定會睇嗰個 幻彩榮彩香江， 唔係香江，雪梨 幻彩榮雪梨 咁我覺得係澳洲最有對我嚟講最我最有印象嘅地方咧，就係同佢講過係澳洲中部嗰個石啦，嗰、那個我哋所講嘅 Wet Centre 嗰個最全世界最大嘅一個岩石，咁、那個岩石好似一個山咁大嘅，即係睇下個山嚟嘅，就紅色，本身紅色，但係每日唔同嘅時間有不同嘅色彩。咁、我嗰度係比較少啲即係外國去遊客去嘅地方，因為其實係個沙漠冇咩睇，但係嗰個感覺咧就係、是、好正嘅，即係好似你去咗之後你唔覺得你。你懷疑自己唔喺個地球，可能喺外星咁樣感覺嚟嘅嚇。咁嗰度如果有時間嘅話咧，或者值得去啲另類嘅旅遊點咧，就嗰度係值得去嘅。 因為澳洲我諗佢其中一個咧，即係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有一啲地方係叫做鳥無人煙，即係直情一個人都冇㗎，係咪？因為澳洲係一個好大的地方嚟啊嘛。咁你去到即係譬如中部咁樣，哇，人影都唔見一隻嘅。咁但係咧，你嗰度見到咧就係、是。咦，冇人嘅時候，同嗰個自然界嗰個關係係點樣嚇？其實你哋多唔多離開雪梨嘅，即係去澳洲，即係不同嘅地方去睇下，你多唔多？ 我就其實唔係太多嘅，好多澳洲嘅地方我都冇去過嘅。咁但係通常啲學校假期都會同屋企人去一啲譬如近啲嘅，可能揸兩三個鐘頭車嘅地方，可以過一兩晚嘢咁樣就多啲。 咁但係如果譬如話講緊咧喺雪梨附近咧，你會？recommend 或者你要介紹邊個地方，即係大家去睇下。 嗱，如果雪梨咧，我覺得雪梨係好嘅，好似頭先阿 Kenneth 咁講咧，係一個好多元文化嘅社會。咁譬如有幾樣嘢你可以做啦，睇嘢同埋食嘢。睇嘢咧就睇下你嘅性格啦。如果你譬如話我中意睇一啲歷史性嘅建築嘅咧，咁其實 city 有好多，有好多譬如有啲博物館啦，有啲好古舊舊式嘅教堂啦。甚至有一個 QVB 一個好舊建築物變咗做shopping centre 嘅地方啦，咁呢啲都好值得去咯。咁食嘢咧，我又覺得 city 即係成個 Sydney 嘅 CBD 咧，其實係有好多值得食嘅地方。咁你話譬如話，通常啲人去到外國，梗係話啊，要有條唐人街，我去唐人街參觀一下。咁 Sydney 咧就，我覺得最特別嘅咧就係佢除咗有唐人街之外咧，有意大利街，有韓國街，有泰國街，有越南街，有唔同種族嘅街。其實就唔係一條街嘅，而係咧好多唔同種族嘅人咧，佢哋都中意聚集喺某一個地區住，即係好似唐人就好中意住某一個地區。咁嗰度咪自己形成咗一條唐人街咯。咁如此類推咧，就變咗喺悉尼。如果你睇個地圖咧，就係好多唔同嘅區咧，其實都有一個好特色嘅一條係個當地。特別多嗰種種族人聚埋一齊形成嘅一條街，咁我變咗咧，我就覺得，譬如話你中意去感受一下，譬如話韓國人佢哋平時嘅生活，佢嘅雜貨鋪係賣啲咩嘅，韓國鋪頭食啲咩嘅，你就可以去到一啲真係好地道韓國人開嘅鋪頭去嗰度睇。我覺得就即係如果有時間咧，呢啲都係好值得去嘅地方。 係，咁正如其他四個地方一樣啦，即係如果你一多元化嘅時候咧，其實。買啊食啊都好多不同嘅嘢可以俾你選擇嘅嚇。咁Wilson啊，你自己即係喺雪梨咧，你覺得即係去邊度係最近翻似香港，有翻香港嘅感受咧？ 我而家呢十年個變化都好大，因為咧我十九年前嚟到咧買唐人嘢係難嘅。而家所有 我聽嗰次即係所食嘅燒鵝都難啊當時。 當時我哋。嗰、那個年代都易，但係可能去到二十年過外就難啲，我相信。但係隨住廣州人啊或者香港人移民過嚟咧，你嗰啲燒臘鋪會多咗啊，或者其他相對華人雜貨鋪會多咗咧，你買我哋平時要買嘅調味品啊、亞洲雜貨啊，都而家係好所有就算。大嘅西人燒烤市場亦都有個亞洲部，都會買到我哋所需要嘅嘢。 啊，昨晚就一到部咧，就即刻帶我食唐餐啦。 其實唔想帶食唐餐，應該帶食啲味道啲 嘅嘢。係，我其實不過我唔知食澳洲本土嘅菜式係咩嘢，我唔知啊。咁但係咧有一個好實際問題咧，我諗呢度即係大家可以同即係香港嘅朋友分享一下啦，就係、是、其實喺而家喺雪梨咧住屋麻唔麻煩？ 好貴，開始炒到好貴。 其實我諗同香港嘅情況一樣， 都唔係開始啦，我諗係依兩三年，尤其是即係你去啲好大型嘅商場裏邊咧，即、就、係、是、你會見到有好多唔同嘅，尤其是國內嘅即係啲建築師啊，就會有好多唔同嘅 display unit 咁樣，跟住就好多人喺度賣樓啦，即係會走過嚟同佢講，喂有冇興趣？我哋又起新項目啊咁樣。咁而家你去每一個比較大型嘅商場裏邊咧，都會見到咁嘅情況。 嗯。即係好似香港嘛，即係唔係揾張卡片啊？即係啊，呢度有樓花咁樣嗰啲。 佢住屋個問題，講翻個屋價咧，大約係由梁振英上場開始咧，澳洲 犀利咁 嘅嘢。我嗰時同朋友講話，呢度會升翻嘅啲樓價，因為呢條友上場咧，香港好多人，因為當時係九七之前，好似阿 Kenny 講係有機會。回流翻香港，而家發覺香港有二數嘅話，你就翻翻過嚟噶嘛。但係之前咧，呢兩年前之前咧，我哋成日嘅新聞就係個租金租，我哋係斷個禮拜講租金嘅。三四百蚊係閒地，好難租添啊，仲係。你要去搶啊！當時咧， 324 啊，咁就係搶到好貴。個原因咧就係、是強國好多學生過嚟係讀書啊，佢哋係租嘅啫，多數都。 咁而呢個地產啊，或者租金嘅飆升，我諗同喺中華人民共和國過嚟嘅人多，應該有一個關係喺度。 絕對有影響，絕對係因為呢個原因添。 咁其實如果講話即係開始難，係難到咩程度？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而家香港基本上如果你係一個打工嘅，就算你好揾好多，你都賣唔到樓嘅。即係澳洲，即係雪梨會唔會出現？係咪出現咗呢個情況？ 都會嘅。通常譬如我認識一啲嘅朋友，即係新結婚嘅咁樣，咁佢哋都做咗一兩年嘢，咁佢哋係完全即係如果除咗冇屋企，即係如果屋企幫嘅話就得，但係如果冇屋企嘅參與嘅話咧，佢基本上買唔到樓。即係一間好細嘅兩房嘅 unit， 可能都去到四十幾萬嘅澳幣咁樣，咁對佢嚟講絕對係吃力咯。 咁但係如果譬如話咧，喺一個咁嘅社會啦，即係唔同香港啦嚇，即係香港係死頂。如果去到一個咁嘅程度，好大好多人都買唔起樓，其實佢哋嗰個反應係點？佢會唔會話：誒、哎、算啦，我哋即係住遠啲，我哋住即係雪梨嘅郊區啊，可能一日講緊搭兩個鐘頭翻工，定還是佢哋會走去嗰個政府或者透過選舉呢個去反映佢哋嗰種不滿？ 其實近排已經開始報紙上面嗰啲有啲輿論嗰啲成嗰啲文章開始係講到呢個話題，因為亦都試過，譬如呢度有一種嗰啲屋係拍賣嘅，興現場拍賣嘅，咁有嘅啲報紙報導嗰、那個拍賣會入邊咧，有一對即係本地嘅，即係所謂外即係積鬼佬咧，即係佢係參與買拍賣嗰個度，咁佢係比價啦，但係另外一個係睇嚟係好細個嘅，十零廿歲睇學生嚟。 佢入去， 佢入去。咁你結果係唔夠佢個，一定係唔夠佢。咁即係如果呢啲咁嘅情形不斷咁嘅發生咧，就會引起當即係啲本地人嘅開始不滿，即係將呢、這個中國人嚟到買樓嗰樣嘢就矛頭指向嗰度，將個樓價 即係用套用我哋最陳腔鬧嘅話，呢個將佢政治化咗啦， 係 嘛？即係由一個經濟問題，將佢變成一個政治問題啦。但係頭先我哋講緊嗰樣嘢就係話，你哋呢個選舉個制度就係唔好。應間我哋可能再講少少咧，就到到選嗰陣時候，會唔會有啲 candidate 有啲候選人會將呢個問題同即係拎出嚟喺個辯論入邊講嘅？會唔會有啲咁嘅情況？ 有，一定有。一條人，佢哋係針對性，即係呢啲同埋好容易令到，即係你係西人嘅話，感受得到自己個壓力。 呢啲好睇，譬如個社會個輿論咯。同埋即係佢呢度，你喺個選舉，佢到咗選舉嘅年度，一定會考慮呢個選票嘅問題。如果你呢個係影響大部分嘅民生嘅話咧，佢一定會去有一啲有啲政策上面嘅嘢，如果唔係，即係佢就會執政或者落台或者成噶嘛，係咪？ 不過我覺得比較，即係我嚟到嘅時候端，但我覺得奇怪就係、是、我見到咁多地方都冇樓喎，企咁矮喎，點解唔好似起到香港咁啫？冇呢個打算，根本冇呢個諗頭啊，冇呢個諗法。 比起之前多好多嘅，但係即係咁平 但是不是说其实这里他们很坚持一样的，就是那个空间和那个密度不可以起到， 冇錯冇錯， 係嘛？ 同埋佢呢度佢即係對嗰、那個城市嘅規劃咧，佢好嚴謹嘅。 嗯。 譬如呢度有啲我唔知係咪過咗五六十年嘅建築物咧，係嘛？係咪好好唔係好長嘅時間嘅年份？ 你出曬 嗰 個， 佢當係古蹟嚟， 唔準拆。 哦，五十年啦，即係唔係好似我哋見到個井係 掘咗出嚟？唔係，本身澳洲個歷史係短啦，你叫佢幾百年嘅嘢係冇啊嘛。但係如果呢度係可能有啲係五六十年嘅建築物仲喺度嘅時候咧，佢有有個條例咧，係已經唔俾隨便拆咗佢噶啦。咁嗰啲地嚇，所以佢你另一個問題就係問題嗰、那個發展咧，佢係比較慢啦，但又唔會亂嚟咯，即係唔會話鏟曬佢起曬啲高樓大廈，就唔好都做唔到呢樣嘢。 嗯，我懷疑其實好多嘢都即係同我哋嗰、那個習慣好唔同，就係、是我哋會覺得如果揾到錢嘅，乜都可以即係改，乜都可以拆咗佢啦。呢度係咪就算你自己嗰啲物業，你都唔係咁容易改到嘅？即係你要揾曬其他人 approve， 要經過嗰個 council。 唔得噶，即係你譬如你喺後院想加建一啲少少嘢啦，咁你要係經過呢個所謂 council 發信俾你隔離鄰舍，冇人反對，反對通知書啦，咁你就可以起啦。 嚇嚇！ 同埋佢反對嘅理由係咩咧？我就試過個經驗，就係話想喺個後院起高少少。嘅一個好似個露台仔咁樣，咁你隔離嗰個反對原因就係話，如果你起高咗咧，你會望到我個廚房，所以我反對。 唔係起高咗，起高咗望，唔係起佢呢個望到你沖涼啊嘛， 咁我一定反對。 但呢個佢靠估嘅我未必 有。但係佢可以用呢個做一個理由咯。嚇！呢一個理由 council 係會認為係值得考慮嘅理由嚟㗎。 嗱呢個即係大家喺香港有。即係我諗幾難去理解呢種咁嘅情緒啊！即係嗰個係一個私人物業嚟㗎嘛。 係啦， 我話我入邊起火箭機都要仲得啦，我仲冇使叫你咁樣。但係呢度唔 係 嘅。 係啦，呢度好注重私隱嘅。咁就算你嘅地方，如果你係影響到人或者令到附近嘅人覺得有唔舒服嘅地方咧，佢哋都覺得係即係未必會批准你咯。咁其實某程度上嚟講，其實係好嘅。即係如果你係受害嗰個咧，叫做受害咧，咁你又覺得其實好好喎，即係變咗我唔會突然之間喺隔離唔知發生咩事㗎嘛。 嗯，即系嗰个社区嗰个感觉系比其他地方强、住唔系净系你嘅问题，你影响周围嘅问题，就系嗰个就系大家一齐要处理 啦。 呢个概念我谂香港冇吓。嗱，我谂有一样嘢咧，即系大家喺近排香港就好讨论个政制啦。咁虽然呢样嘢闷少少，但系咧既然嚟到呢度咧，就要同你哋即系分享一下咩叫民主啦。咁第一样 ，Kenneth 呢度几耐选咗一次啊？选乜嘢先？ 啊，选三年啦，我哋个总理就选三年吓。 啊，三年咁短 嘅。三年啫 吓。啊， 任期。 喂，但系如果咁短，其实做唔到嘢喎。 有好有唔好啦。如果你做得差上，你咪唔使忍佢咁耐咯。 咁但系，譬如果选嘅时候咧，通常譬如话呢度啲人。投票的欲望或者要反映他们自己生活遇到的问题那个冲动大不大？ 其实两个层次，就是譬如你这个联邦那个呢，就是比较少接触的东西。譬如你如果讲你日常那些东西，就我们有个叫做 council 那个，就是市那个选举。 即是说如果譬如在你这里就算你一个 council。 即係類似可以講以前香港市政局嗰啲咁樣，即係佢本身有一個議會嘅咁其實佢澳洲係三層嘅，每一個州咧就有一個啦，即係譬如New South Wales 新南威爾斯、Victoria、Queensland， 咁佢本身有一個州，有一個州政府啦，咁嗰度有一次選舉，其實總共應該係三個嚇，即係聯邦啦、州政府同埋一個地區咁樣嚇， 成日都算。 每年都有，應該是三年一次嘛，所以三個就其實每年都要選舉，同埋我哋呢度選舉係規定要投票嘅，你唔投票，你唔投票罰你 強制性， 強制性投票 其實好嘅，我覺得呢樣係好。 係嘛？但係邊一個 tier， 邊一個層面係即係邊一個議會係最影響得你哋最緊要喺日常生活？ Council 嗰個咯，應該係 Council 嗰個，即係市政府嗰個咯，因為嗰個係本即係你住嗰個，譬如嗰啲收費啊，嗰啲垃圾費啊，諸如此類嗰啲，即係同你影響日常民生嗰啲，就嗰個 Council。 即係區議會咧，係 啦，區議會， 區議會緊要。 咁你哋譬如去選嘅時候咧，你哋自己有訴求。以前如果我哋去理解，譬如係香港人去到咧，其實就唔敢出聲。而家咪仲係咁嘅情況咧，即係而家問題你會唔會收埋定還是你走出去講？ 而家咁多咗，同上即係幾十年前或者嗰一輩嘅人可能有啲唔同啦。就同埋亦都好多有啲好多華人參政，即係不同嘅層次，即係嘅 政府裏面，譬如在 Council 或者在 State 或者在 Federal 那裡都有華人參政。即其實你主要因為我們如果有這樣的機制的時候，有些什麼不滿意的時候，其實你是直接是反映到，即你不需要說下下上街，為什麼這裡 沒什麼，我肯定這裡沒人上街的， 即不是沒有，即是你現在有渠道 去到嘛，即因為他就算你他真他假都他都要運，他都要呃都好，都要都要氹你張選票啊！ 唔係呢度上街通常係咩咧？就係慶祝活動。 近排有一個嘅，近排啲學生搞咗一個，因為即係 我見到係啦，即係圍咗總理啊，圍咗總理啊嘛，我諗但係就相對係其實係比較少嘅， 少嘅， 少嘅。但係而家香港就無人無知啦，叫做係嘛嚇。但係如果譬如話你譬如去寫信或者去 email 佢，佢會唔會覆你咧？或者會唔會有回應 咧？有佢。即係佢係佢嘅職責嚟嘅，即係如果佢唔回你，你投訴佢，佢有好大問題，所以佢一定你，譬如你寫信去 Council 啊，寫信去呢個州政府，甚至寫信去總理，佢都會回應你。當然唔係未必係總理直接回應你，係佢有個 office 啊，有個秘書咁樣，有一個團隊幫你，佢會回應翻嚟咁樣嚇。 因為如果個選舉時間去到咁密咧，其實你好多問題都會喺個選舉嗰度反映出嚟嚇。咁我諗呢個變成一個即係舒緩咗個機制嚇。咁但係即係如果譬如話即係講嗰個選舉本身咧，我諗好肯定你哋呢度冇嗰個所謂提名委員會啊嘛， 冇 呢個中國特色嘅呢個 有就即係唔係今日咁嘅狀況啦。 但係如果你唔經啲黨去咧，你自己俾錢就好大劑，都係。 但係你有得選嘛？即係而家講緊另外一個問題啦，即係話你俾好多錢，即係假如即係呢個咩啊？但係法律上形式上你有權去選，係係嘛？即係冇人會話俾你聽嗱，你唔經過提名委員會，或者你即係你唔識得點啊？你根本連 即係冇人會篩到，係冇個篩 嘅。係咁，即係呢個如果講即係而家香港咬到一塌糊塗嘅就係咩叫國際標準？你喺澳洲，我又俾個標準你咯，係嘛？即係有陣時啲嘢，即係你呃得香港人啫。咁但係我哋即係。即係而家係走勻全世界噶嘛，咁我將來有機會我喺其他地方嘛，喺呢度有冇提名委員會啊？呢個係個國際標準嚟 咁其實澳洲呢、這個佢呢個行呢個民主制，佢呢種民主制度佢比較已經好成熟噶啦，已經係即係運作得好好。咁佢所有嘅爭拗就喺選舉度解決咗噶啦，所以係其實即係有啲人話民主唔可以解決問題，但係民主可以減少呢個問題，有問題嘅時候可以好快糾正咗。如果你冇呢個制度嘅時候咧，你冇一個去replace 嘅，即係話選舉去懲罰佢或者趕佢落台嗰個機制咧，你就有一個咁樣嘅問題，始終就解決唔到。 但我睇即係嚟咗啦，即係之前我都睇過啲報紙嘅，咁但係即係澳洲俾我嘅感覺 ，in general 一般嚟講咧，其實嗰個社會個 issues 唔係咁激烈。即係會，你會睇到係，即係好多嘢其實係已經變成一個固定咗嘅遊戲規則啦。即係大家係知道點做，而唔需要透過一啲好特別嘅方法要揾到嗰個邊個贏邊個輸嘅問題。咁譬如話呢類咁樣咧，即係近年咧，你覺得邊一啲問題咧係冒起咗，會覺得即係會成為一啲比較即係大啲嘅未來嘅政治嘅問題。舉個例，譬如話移民嘅問題啦，或者係嗰、那個即係經濟問題，邊啲會比較？ 我諗最大嘅都係錢啦，即係尤其是即係我哋啱啱就有個 budget 出咗嚟咁樣，咁都俾人鬧到媽媽聲，因為即係有好多咗好多税啦，多咗好多新嘅項目要加，要俾錢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啲人即係個即刻個總理嗰個民望即刻跌咗好多咁樣，咁所以即刻反映咗出嚟嘅。咁同埋第二樣就係 asylum seekers 啦，我呢樣嘢都係 咩話 ？asylum seekers 即係尋求庇護。即係喺 呢個船民開始 船民咧， 喺邊度嚟啲船民啊？ 非濟嗰邊， 中東中印尼咁樣， 其實 中東經印尼嚟 好多不同 地方都係 佢，我哋統稱 asylum seeker。 即係 asylum 就係尋求庇護 ，seeker 就係佢尋求庇護嘅人，係咪？但係 以我所知，其實你嗰個海岸線好鬼闊喎。 喺印尼嗰邊落嚟就好似越南船民咁搭街道咯，真 係。唔係佢嗰啲蛇頭咧，嗰啲船咧，佢係裝咗啲人咁樣過嚟。你知澳洲講人權，咁你嗰啲軍艦截咗佢咧，你唔可以唔理佢。所以佢澳洲係啲島。在外圍的島咧設立了一些所謂嗰啲難民營咁樣嘅嘢咧，就安置咗嗰度。咁但係因為你要審批好多嘢，變咗係堆咗喺嗰度咯。咁但係政府咧就要俾錢養咗，俾咗好多錢嘅其實，即係澳洲納税人俾嘅。咁俾咗好多錢係去養嗰班人，但係澳洲政府係唔可以話趕咗佢落海或者成咁樣。咁但係都話要去再審批嘅過程，或者分去第二度嘅問題咧，咁佢要一路做嘢，咁呢個係造成咗政府一個負擔，亦都造成咗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就造成嚇呢個社會上面有兩種唔同嘅聲音喺度咯。 不過呢個問題其實我即係雖然都聽過，但係我唔知嗰個問題咁嚴重，我淨係以為係一啲喺印尼嗰邊嚟咗啲嘅，原來。好遠的地方係嚟， 南非都有，因為他哋可能都有親戚喺度，所以係 佢未必有親戚嘅。但係因為你即係其實澳洲係一個即係好好嘅地方啊嘛，佢都知道啊嘛。咁你橫掂都係去投奔怒海，你梗係去個好嘅地方啦，係嘛？你梗係最好嘅。 澳洲冇嘢好。頭先講開話移民嘅問題咧，澳洲從來係唔怕移民嘅，佢係多元文化之外咧。移民是一個正數，永遠即係呢幾十年都是嘅。我哋唔會擔心移民的增長，只不過是嗰個轉呢個黨執政嗰陣時候，那個移民額是維持定係增長？ 定係俾邊啲人啊？呢、這個其實一個咩？ 俾邊啲人是他哋內政的問題，但是那個數字唔會減。睇緊呢十年都唔會減嘅。 唔係，你始終係一個好幅段好大嘅一個疆土啦，係嘛？即係大到你係唔相信係嘛嚇？澳洲有幾多人口啊？ 2300万， 但係係 成個澳洲， 我知真 係 即係好似美國咁大嘅澳洲。 細啲啦， 佢細過中國。 我哋飛 Perth 係四個鐘啊， 四個幾鐘左右。東岸到西岸要搭飛機都四個鐘。 係啊，咁所以佢其實好多地方都仲可以所謂 utilize 啦嚇嚇。咁但係我自己嚟到嗰個感覺就係話，其實你睇到非白人嗰個數目相當之多啊。 係 啊，我哋呢度見到即係嚇甚至可以咁講，即係同以前所謂我哋聽到嗰個白澳政策已經應該好大嘅分別。 哦，呢個係二三十年前咧就係種族歧視嗰、那個，即係澳洲出嘅白澳政策嗰時都好出名嘅。但係其實即係我過嚟咁耐咧，其實我已經比較係我係感覺唔到嘢，同埋我唔記得係咪最近好似佢有啲調查，好似話其實每澳洲每四個裏邊有一個其實唔喺澳洲出世嘅，即係嗰個，所以佢變咗佢慢慢佢嗰、那個白人嗰、那個即係白澳嗰個政策咧，其實佢行唔到啊，即係。因為佢只可以可能有一啲仲喺嗰啲比較極右嘅嗰啲係好老嗰啲咧，就可能會仲有咁嘅嘢。但如果你譬如尤其是雪梨啲咁國際化城市咧，你行埋一堆都係啊，你喺邊度嚟嘅？你波蘭嚟嘅，佢咩伊朗嚟咁樣？其實好多人都係移民嚟嘅。 咁嗰、那個即係我唔記得以前有個咩 Hanson 係嘛 ？Paulie Hanson。 Paulie Hanson 啊嘛，嗰陣時就搞到咩？但係我諗始終嗰個其實因為只不過話一個好個別嘅例子，咁即係個傳媒就即係會報道比較多啲啦。咁但係。嚟到呢度，其實你會睇到就係、是、個種族多元化得好犀利，嚇、即係呢、這個即係同其他地方都個情況一樣嚇。咁、最實想問一問你哋咧，即係譬如話嚟咗澳洲咁耐嘅時候咧，其實你哋對澳洲嗰、那個即係呢度最好嘅地方俾到你嘅一個感覺係咩嘢咧？博士， 我諗第一樣嘢就生活啦，即係即係有機會，其實係都有嘅咁樣。咁尤其是我自己而家有細路哥嘅時候，我都好睇教育制度啦。即係依度亦都俾到細路哥即係好多機會，唔同嘅發展咁樣。咁呢樣嘢係即係暫時嚟講對我嚟講最重要嘅嘢啦。即係我點樣睇我細路哥喺依度成長嘅時候，佢哋受嘅教育係正確嘅，或者係幫助到佢哋嘅。咁呢樣嘢係我最睇嘅嘢。 我諗喺香港都係啦，我自己識得啲。即係中產嚇、都揾到個錢。佢哋而家想走嘅原因，一個最大的動機就係驚細路仔個教育係出咗問題。咁、教育出咗問題呢個係事實嚟嘅。但係如果你譬如你再加埋呢啲普通話教學啊，再加埋呢啲個人教育咁啊，就加一定走頭噶啦。咁 即係唔係話即係每一個地方冇啲國民教育，而係話我哋需要一個係令到嗰個細路仔係識得獨立思考，唔使日日都要考試，唔使日日都填鴨式教教佢咁樣。咁啊 ，Kenneth， 你嚟咗咁耐，其實你最有 appreciate 呢度係咩？ 都係教育同埋呢一度嗰個value， 所謂嗰、那個啲人本身係價值觀，係咁就佢如果睇翻譬如你睇翻香港，我感覺上就香港好多比較上係功利嗰個出發點，即係佢做乜嘢都係都係下嗰個利，即係有冇利啊？ 有冇着數？ 有着數有冇利？譬如個細路仔要學乜嘢？呢樣嘢有冇用啊？揾唔揾到嘢做啊？即係嗰種咁嘅思維咧，就影響到即係譬如你可能喺香港，你可能唔係咁嘅人咧，但係因為你側近個個都係咁咧，咁你慢慢你就隔離嗰個師奶個仔又要學乜乜乜啊，要學乜乜咁樣。但係呢度就唔需要，即係你即係我好放手嘅細路仔就係喺個社會成長，即係佢嗰個制度就係話佢嘅興趣或者成咧，佢學佢自己發展咯。啊，咁所以 that's why 我就話喺譬如澳洲地方咧，佢可以可以培養到有藝術家、有音樂家，但係香港比較難，因為你呢樣嘢揾唔到錢，細個你唔會俾佢。但係呢度嗰個呢、這個家庭嗰、那個價值觀嚟講就係佢唔會諗個將來咁嘅嘢做。即係如果個細路仔嘅興趣，即係佢嘅天才喺呢度咧，佢就會好俾佢。咁相對嚟講，譬如如果我喺呢啲咁嘅社會生活咧，我又唔需要話去睇人哋嗰個仔去 compare 嗰樣嘢咯。咁你咪 香港好辛苦㗎，係隔離嗰個。考到咩？你同佢講就好大鑊噶嘛。不過我嚟到呢度，我即係感覺就係咧，除咗頭先我哋講話嗰個 density 比較低之外咧，人係比較 relax。 嗯。 舉個例，先我哋食飯咁樣啊。咁兩位女士掉低手袋行咗出去，咁啊行翻入嚟，冇人好緊張，即係唔好掛定有冇人偷嘢啦，而係話，即係好多嘢唔需要咁介懷，係嘛？即係你見一啲人行路都。慢慢啦，即係唔係咁心急啊，好多嘢都唔係咁咩。咁即係 其實我諗，我哋即係個社會應該係咁樣 嘅。係， 即係你本來應該就係咁樣 嘅。係，因為你如果唔係咁樣咧，即係個人咧就會好多時壓力大，壓力大咧就即係變咗人咧就會多病痛，係咪？咁阿小朋友，你自己嚟咗嘅時間都好長啦。你嚟咗之後，你即係覺得乜嘢對比香港係優勝好多？ 我覺得呢度咧就我向往喺呢度住嘅原因就係你可以過翻一種即係正常人過嘅生活。 嗯、 即係我覺得澳洲咧就係話，基本上你譬如你兩公婆有一份穩定嘅職業， 嗯、 你就已經可以住得好舒服。 嗯， 咁你可以即係你唔需要話我要好有錢，我要買一啲好貴嘅嘢，嗯、我要住一間好靚嘅屋，但起碼你係。好正常咁有一間屋，到咗週末你可以過好多有好多 family life。 嗯，我諗你最著重就 family life 嘛。 係，而家就好多性嘅，亦都係即係我係好即係家庭嘅，即係家庭式嘅人嚟嘅。咁變咗澳洲就好啱我咯。即係你唔會話到 weekend 你仲要好煩。 喂，你喺香港你第一樣嘢即係你唔到八點鐘，你好多時都唔係講緊個老婆都放唔到工。如果出去做嘢嘅話。咁你可能你到禮拜六、禮拜日咧，就係雖然唔係翻工，但係都諗緊公司啲嘢啦。咁、即係我諗呢度就即係未至於咁嚴重啊。 咁呢度係相對嚟講，譬如即係屋企裏面嘅人相處係個時間會長啲嘅。你香港可能住得好近大家，但係你好忙咁樣，都見唔到面嘅。但係呢度大家可能住得好遠，但係都會相約某一個時間，即係就會喺去啊做 BBQ 啊，去啊海灘啊，都會有啲咁嘅活動。香港就真係好難。 係。咁啊，最後想問阿 Wilson 啦，澳洲點咁多肥人嘅？ 你見我坐喺度 你唔肥噶啦，我見出面嗰啲話就喂， 都係啲奶啊食物啊，資源豐富。咁一來平靚正，咁你就已經係可以令到個人食多咗噶啦。 係，我嚟到我都覺得我食多咗嘢嚇，即係似乎個胃口好咗啲，係咪嚇？咁但係呢個亦都即係比較奇怪，因為其實澳洲人幾中意運動。 體育是出名的，你看到奧林匹克很多項目都拿到，但是你是個別例子嘛，那些是出去比賽，但是去到正常的生活，個個都是現在以前又話對電視送飯，而家又可能揸住部手機送飯。 唔係，我諗主要都係因為飲食習慣同埋個生活個壓力係冇乜自然就會容易肥啊嘛。 即係唔使頻撲啊嘛。 啊，但係好彩幾位咧，其實個身材都仲 keep 得好好咯，真係個個都冇肚腩好似。咁啊，今日咧好高興啦，就即係我嚟咗澳洲係第二日嘅，即係雪梨第二日啦。咁其實咧好多位朋友已經好熱情咧，就即係嚟到俾啲好多節帶我周圍睇下，同埋好好招呼啦。咁所以咧，我諗大家即係如果對呢個地方係陌生嘅話咧，其實都可以過一過嚟嚇。咁、如果即係事先有啲咩疑問咧，可以透過我，再我呼我咧問幾位朋友喺澳洲嘅朋友，係啲咩要注意啊？咩可以去睇下嘛？ 咁其實我可以咁講啦，即係我移民咗嚟都差唔多20年啦。其實係澳洲係一個好適合居住嘅地方嚟。即係佢，譬如就算佢類似加拿大，但相對加拿大，佢個天氣又好好多。 呢度唔會落雪落到零下二三十度啊嘛。咁同埋我嚟到咧就因為南半球啦，咁同我哋香港個即係天氣啱啱相反啦。咁嚟到呢度廿二十度都好清爽嘅嚇。咁、即使我知道好熱啦，但係熱起上嚟咧，呢度其實個濕度相當低，就變咗好乾，即係唔會熱得太辛苦咯。咁同埋早晚個温差都好大啊嘛。即係就算晏晝熱，咁夜晚都 好舒服嘅，係啊，晏晝好舒服，瞓覺好舒服。 Anyway 就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即係相當之值得大家去嚟或者遊覽嘅地方嚟。好啦，咁我哋有機會咧，我哋再同澳洲嘅朋友再傾偈。今日到此為止，拜拜。 拜拜。